可怜的张嘉兴的职业是一个牧师，眼下这种局面，他可以辅佐身剑，多佐支撑，却无法破局，稍有不慎，还极可能将自己搭进去。犹豫不决的张嘉兴不敢让他的牧师知影贸然上前，此时他更寄希望于萧时钦的生灵灭能快些赶回来。但星星方面如此精准的战术布置，又怎会不考虑到这种情况？ 这边虽然没有叶修坐镇，但唐柔四人依然打得有板有眼。身剑的拳法加连劲被送入了一寸灰的桂阵后，没有任何停歇，乔一帆立刻就是一波大爆发。只一瞬间，本场比赛的输出统计上，乔一帆的一寸灰就已经跃居榜首。星星这波攻势承担起最终主攻责任的，竟然是一个镇鬼，这点儿 恐怕是让相当多人始料未及的。无论是张嘉兴还是申剑，两人遭受偷袭时，最多的注意力都是放到了突前的韩嫣柔身上，对于较多都是其辅助作用的镇鬼多少有些忽视。而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，落入一寸灰鬼阵当中的连晋瞬间生命就被刷掉了一截。当一寸灰引爆鬼神盛宴的时候， 星星的牧师小手冰凉，还给连晋套上了一个圣界之光。唐柔的韩嫣柔、武臣的小枪，更是在这一时刻同时引爆了自己的最强攻击。轰！枪炮师的爆炸是声效最惊人的，火光中鬼神肆虐，韩嫣柔彪悍的身影都被遮掩得模糊不清，神剑瞬间就打得找不到北了， 只看到自己角色的生命飞一般的下降。知影呢？这一瞬间，申剑甚至忘了知影本该是他保护的对象，他在寄希望着知影能快些救自己。牧师想破解这样的攻势多少有些无力，但要撑一撑场面确实不是足够的。张嘉兴一看，星星这帮人是一边打一边还把申剑的连晋往一边扯， 那模样就好像是街头打架，先把人往小胡同里拉一般。往小胡同里拉人，是免得耳目过多。此时星星的举动，那自然是尽可能延缓生灵灭赶来救援的时间。张嘉兴一看，真这样让申剑死撑，八成是要被打死了。当下顾不得许多，连忙操作着知影上前几步，对申剑的连晋开始了治疗。 结果治疗法术还未丢出呢，炮弹就已经先砸到他面前了。武臣注意到知影的举动后，立刻调转了炮口，阻挠张嘉兴实施治疗。打断治疗，这又是团队战中相当基本的一门学问。武臣这位选手确实没有太突出的地方，但好就好在基本功扎实，因为他清楚自己天赋有限，在高精尖的地方没能力做出什么突破， 所以转将这些基础的东西练得扎扎实实。此时他的治疗打断，让家世这位主力治疗都觉得十分难受。毕竟张嘉兴现在没有任何掩护，就是这样暴露在对方的炮口下吟唱治疗。一次又一次，知影的治疗吟唱被武臣准确拿捏住了节奏， 转眼间就已经有四次吟唱独条失败。张嘉兴深感无奈，最后只能是将顺发的治疗术给交了出去。治愈术无需吟唱独条，治疗量也不低，但蓝耗大，冷却时间也长。通常治疗都会将其视为保命大招，尽可能的节省下来，留到关键时刻的赛点才用。但是眼下，张嘉兴已经无奈了， 只要不帮申剑的连晋撑着，这一刻就有可能转折成影响结局的赛点。虽然照一开始张嘉兴三打四没问题的思路，眼下先损一人也该是没大碍，但是在目睹星星这一波战术制造的伤害后，张嘉兴已经不敢再这么乐观了。治愈术下来，武臣也确实没办法打断。团队赛里虽然可以进行集火， 但是一波带走一个目标也没那么容易，就是因为有治疗职业的存在。唐柔几人已经尽了全力， 最终还是没能顺利将深剑的连进带走，随着一波机械空投轰至，萧时钦的生灵灭的救援终于赶到。即使这样，星星战队其实还是4-3，人数上的优势局面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多停留。在萧时钦的生灵灭彻底杀回之前，四个角色开始飞速撤离了。星星战队。 以豪门的派头开始了这一波攻势，王牌选手牵制敌主力，其余人以多打少，但是最后却又是以很不豪门的方式收尾。以多打少的局面，他们居然选择了退却。哎呀，解说潘林觉得有些惋惜， 连进的血不多了呀。但萧时钦已经赶回来了，在他的掩护下，张嘉欣可以更好的进行有效治疗。 场面会被拉回到正面相抗，以4-3，星星确实拥有人数上的优势，但是技术和角色实力上呢，尤其是对团战影响至关紧要的治疗，星星战队的这位治疗水平相当一般啊。李一博点评着，确实啊，如果这是一支和家世实力相近的强队，这一次战术偷袭或许就将成为比赛的赛点啊。哼，那也未必，如果这真是一支和家世实力相近的强队。 家世或许就不会是这样的处理方式。你看，后方遭到偷袭以后，只是萧时钦的生灵灭回援，但孙翔和邱飞两人依然在死死咬住叶修啊。看来家世也认为三个人就足以应付星星四人吧。这是其一。再来，我想家世也不想错过这个叶修落单的机会。对于家世而言，星星最大的威胁是什么？当然就是叶修。如果能将他先一步踢出比赛。 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大局已定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，星星疏忽了。他们只顾让叶修去吸引对手注意，忘了这也等同是给了对手机会啊。李一博说：“好，让我们快些看看这面的场面。”对于他们电视转播来说，眼下的局面是最让他们感到艰难的，因为战斗被劈成了两块。之前镜头给了星星这一波偷袭。 但是叶修和孙翔、邱飞二人的纠缠可也一直没有停过呀。目前叶修的局面好像有些被动啊。镜头刚一交到这边战斗，潘林立即说道：“这本是很有话题的一场一挑二，孙翔、邱飞，这不都是叶修的接班人吗？难得在团队赛里拥有这样让他们直接对话、无旁人打搅的环境，但是。” 镜头给到这边的一瞬，就见叶修的君莫笑缩成一团，一个飞枪的技巧，从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两杆战矛夹攻的缝隙中倒飞出来，精准至极的操作看得潘林头皮发麻，根本顾不上再对这对决进行渲染了。人家这都打了半天了，说不定高潮都已经错过了。怒龙穿心。 君莫笑刚刚从夹击中钻出，战斗格式就补了个大招追来，战矛直闪君莫笑的前心，前击伞顺变，半空中君莫笑用了个格挡，精准的架住了这一击，而后飞快又是变回枪形态，在怒龙穿心的冲击力上再辅以了一记射击的后坐力，君莫笑这一倒飞快如闪电，一叶知秋跟在战斗格式之后的一记刺杀也无奈捅了个空。 君莫笑落地后，再不上来和二人纠缠，转身就要走。众人一看，星星战队的团队频道里，四人那边已经送来消息，表示他们的攻击结束。如此一来，叶修自然也不会再和这二人纠缠，他可没想着一挑二就把这二人解决掉。君莫笑撤退了，现在两边都是星星撤退，家世在追击。刚刚是星星发动的攻势。 可是从现在的场面上来说，怎么好像是家世占据着主动啊？潘林说：“这没办法，如果刚才星星那一波攻击能成功解决掉家世一人的话，那么就不会是眼下这样的局面了。但是很遗憾，他们没有得手，结果被家世转手就反扑了。这么说来，刚才那一波攻势，星星应该说是失败了，没有达到预期的后果，应该算是失败了。我想星星。” 不会只想给连晋造成一点伤害，然后消耗一些智影的法力吧？那这大张旗鼓，还让叶修身处险境，实在有些不至于啊。好，现在星星两边都在尽力摆脱追击。 潘林说着，转播也在不住地切换着两边的镜头。 目前四人这边明显是要差一些啊，人数较多，让他们的行动不够灵活，整体的移动速度也落在下风。 这种情况，星星想摆脱恐怕不大现实，我想他们恐怕还是得放手一搏了。 再看叶修这边，啊，他摆脱了，巨魔校的移动速度事实上比起一叶之秋和战斗格式来说并不占优势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 镜头这么一个切换，居然又错过了军魔校对两个战斗法师追击的摆脱，让潘林惊讶不已。好在现在双方没有实质性的接触，倒是有时间来放一放回放，于是叶修摆脱二人追击的过程被重放了一遍。 姜还是老的辣呀， 看过之后李一博深深地感慨了。叶修没有和这二人赛跑，而是充分利用了地形，从一开始要撤离，显然他就已经知道要去哪里摆脱。果然在冲进了这一掩体众多的区域后，几个转折，军魔校从二人的视角里消失了。而现在军魔校已经扬长而去了，一叶之秋和战斗格式却还在那儿团团转呢。叶修大神连捉迷藏的记忆都是如此精湛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孙翔也是顶尖大神的水准，但在这一方面明显被完爆了。 叶修跑了， 团队频道里孙翔、邱飞不得不招呼一声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萧时钦忽然心下就是一紧，难道说……萧时钦希望他想到的不是真的。 停止追击，报坐标汇合， 萧时钦在团队频道里连忙下着指示。